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在这部以英雄电报员李白的真人真事改编的影片中，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成功地塑造了李霞机智勇敢的英雄形象。影片放映后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而李霞也成为了几代观众心中不变的偶像。这是一部表现我党地下斗争生活的影片，影片将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融于普通平常的家庭生活中，着力塑造李霞这一乐观坚毅、临危不惧、勇于奉献的共产党形象，影响了一代代观众的成长。2017年，根据这部影片改编拍摄的《密战公映》，但是这一次翻拍却没能超越原著的魅力。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老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故事。1958年，在已经是军委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的建议下，八一电影制片厂开拍《永不消逝的电波》，由王平导演，以李克农的战友李白为主要原型，孙道临、袁霞主演，讲述了上海地下工作者李霞的传奇故事。李白与裘慧英是地下工作者，也是电影人物原型，李霞与何兰芬是剧中人物，王平与宋之弟是电影导演和剧作家，孙道临与袁霞是演员。然而为了理想，他们无一例外曾经有过身份模糊的时候，而通过这部影片，他们的身份逐渐清晰了起来。这部影片是黑白片，在画面造型上也很有时代特点。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是，影片的片名出现在片尾，在李霞从容而坚毅的脸部近景画面上，随着滴滴答答的发报声出现一圈圈无线电波，同时出现永不消逝的电波七个大字。这一写意性的镜头构思既独到新颖，又和影片的内容十分贴切，令人回味不已。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影片里的故事发生在1938年，那时的上海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蒋介石勾结日寇搞卖国活动的秘密接头点，所以上海也是我党地下情报员和敌人展开激烈斗争的战场。可也正是在这一年， 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电台刚刚被敌人破坏，而此刻延安的两位指挥员正在商量对策。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还没联系上，这个台子可能出了问题。 从这份没授权的电报看来，现在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又派他的亚洲司长高宗武到日本去搞投降活动，估计他很快就回到上海来。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 前些日子老孙来电就给我们要人了。 对，应该给他们派个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啊。你看你们政委李霞去怎么样？ 行，可是李霞同志很想去前方。 其实去上海那不也就是去前方吗？ 啊， 你让他来，我跟他谈谈。 是。 李霞接受组织委派抵达上海，随后他和来接他的地下党人白立军一起坐汽车赶往住所。在车上，李霞习惯性地打开了地图，向白立军问道： 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 怎么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 这是孙大夫。 这时正在开车的孙明仁说： 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是 啊，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不着急啊，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然后给你物色个社会职业，组织一个家庭。 家庭？ 找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来配合你工作。 孙明仁就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他安置了李霞之后又来到纺织厂找地下党员何兰芬，让兰芬与李霞假扮夫妻在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何兰芬在看义卖演出时目睹了革命者揭露了国民党投降阴谋后被特务杀害的情景，他匆匆跑回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怎么了？ 别人在那流血牺牲，我在这儿享福当太太，这是什么革命工作？李霞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去和敌人斗争。 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不是，当然不是。 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 这个才是。 兰芬从包里拿出了传单，交给李霞。 那么这个传单又是谁给你的呢？ 就是那些烈士，那些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他们给我的。 这么说，你是很羡慕这种工作的，可是你没有想到这张传单的底稿又是经过谁的手转给那些同志的？就是你。 我？ 就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台抄出来的电报，石家在《红楼梦》里头由你送出去的。兰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在阁楼上，何兰芬同志看到李霞发报的辛苦，终于明白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放弃了到前线的念头。这一天，日本鬼子采用分区停电的办法找到了李霞，并将他逮捕回司令部进行审问。 你当过兵？ 没有。 拆个枪伤哪里？说话。 那是10年前128战争的时候我被贵军打伤了，那时候我在上海做生意。 看见李霞不肯招供，鬼子头目中村开口了： 老自个儿了啊。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 我没有领导人。 那么 我是做生意的。 日本鬼子的爪牙小仓将李霞带到监狱后对他严刑拷问，同时被捕的荷兰芬和国民党谍报员姚伟被安排看李霞受刑。 林鹏军， 不是 董禅腾， 不是， 你是不是一个， 我是一个中国人。 一个给 你的领导人 是谁？ 没有。 你说不说？ 你要说什么？ 你的 给谁一个火？给谁一个火？ 中国人。 一个人。你杀不杀？你杀不杀？ 我说。 这时，姚伟叛变当了汉奸。 走吧，跟我来。 姚伟叛变当了汉奸之后，向日本鬼子泄露了很多机密，而鬼子头目中村和女汉奸柳妮娜则摆了一桌酒席来笼络姚伟。酒桌上，中村向姚伟问起了李霞。 姚桑， 哎， 你可不能给我们留一手啊！啊， 我 哎， 我 这倒不会啊。 那么依你看，李霞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嗯，是延安的呢，还是重庆的呢？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嗯。要看他那个死硬劲儿，什么也不吃，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倒像是个共产党。不过按他的口供来分析，他说他干报务员是为了吃饭，叫他干的人来无踪去无影，他只知道他是个商人，而且口口声声说他是中国人，这的确像个商业电台。 那么你看像不像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 是啊，我也这样想。 嗯， 上海的国民党秘密电台我没有不知道的，就是蒋宋孔陈那几个大头子做投机生意的商业电台，不好找。 李霞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哎， 谈话之后，日军认定了李霞是国民党重庆方面的人，将他释放了。几天之后，姚伟找到李霞。 老李啊，老李 啊， 哎，进来的生意怎么样啊？啊， 嗯， 哎呀，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油水啊？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 什么 啊？电台啊。 电台？ 哎， 谁的电台啊？ 管他谁的电台，总比你这个糖果商店那要强得多呀。哎，给大头条子美金呢、啊。 什么钱都不要。 哼，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呢。姓李的别把话说得太绝了， 我是中国人，我不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 哦，是这么回事儿。老兄啊，你别太认真了，你就吃在这个亏上。哼，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可是谁想到抗战不到十个月 蒋光头就派了一个大头子到东京去谈判什么和平条件。还有呢，哎，文章多了，老兄啊，你见的世面太少了，你的消息啊太不灵通了。 李霞向组织汇报了情况，组织同意李霞和姚伟继续交涉，于是李霞到饭店去见姚伟。 李先生来了。好，啊，来来来来来来， 好， 到里边坐吧。 啊， 坐坐坐坐坐。抽烟？ 不会不会。 怎么样了？ 哎，我太太不赞成啊。 为什么呢？ 怕我在吃官司。 安全没有问题，我担保。 你担保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 我跟你实说了吧，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 谁搞的？ 是个大人物。 什么大人物那么有办法？ 中央委员。 委员？ 组织部长。 这部长还不能够公开搞电台啊。 唉，重庆方面的。 重庆 啊？ 得了老兄，你让我多活几天吧，我上次的罪还没受够啊。 哎，好，我们这边坐吧。啊， 坐坐吧。 好，我干脆都跟你说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拼命的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 哦， 你说日本人能抓你吗？ 怎么，老蒋也要过来？ 没准儿，他早就想过来。他妈的，这个老滑头，他是脚踩着两只船，美国人和日本人哪边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跟着哪边走。 哎，真是该死，真是该死。 老兄啊，咱们也得学着聪明点，把自己变成个活字。重庆要是过来了，咱们就是有功之臣，盟国帮助重庆反攻，咱们又是先头部队，怎么样，你看值不值得干？ 李霞不断地通过电台将敌人的秘密情报发回延安，我党通过报纸揭露了国民党投降日本的消息。很快中村和柳妮娜发现了情报泄露的情况，他们找来了姚伟。 人家共产党知道的多具体，多生动啊。 奇怪，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谁泄露出去的呢？ 那你说是谁呢？ 你那个李霞。 李霞没有问题，我担保。 你拿什么担保？ 拿我的脑袋。 哼，就凭你这个脑袋？ 他发报的时候我监视过他，而且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互相通话了。 那么波长、呼号、密码还有发报的时间，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你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你这么相信李霞？ 把李霞给我抓来。 在鬼子抓捕李霞之前，李霞就已经安全转移。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李霞开始从事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在1949年解放前夕，孙明仁又来到李霞的家中。 老孙同志，李霞怎么样？天快亮了。 是啊。 你们谈吧，我在外边。 好。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做垂死前的挣扎，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起义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老孙， 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我保证完成任务。 好吧，任务完成以后你也马上转移。 是。 李霞接到命令后立即开始发报，妻子何兰芬发现了敌人的行动。 有问题， 继续发。 我来发吧。 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我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我不能走。 这是命令。 李霞让妻子带着儿子转移，自己则坚守岗位。李霞发电报的时候，姚伟还是找到了他，而这时电报内容已经传到了延安。 第一份报收完了，快移出来。 去了。 好。 在姚伟的枪口下，李霞镇定地向延安的同志做了最后的告别。 同志，我想念你们。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经典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影片是根据革命烈士李白的事迹改编的。李白是湖南浏阳人，参加过秋收起义，曾任红军红五军团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抗战爆发后到上海参加地下工作，在上海解放前20天被害。而影片中李霞的扮演者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林。孙道林在刻画李霞的人物形象时表现得外表儒雅而内心刚强，把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地下工作者很自然地搬到荧幕上。而影片中何兰芬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袁霞，当时她还是一位青年演员，为此她特意到了南方的工厂中去体验生活，而且见到了人物原型李白的夫人裘慧英，并从中了解到众多当年地下斗争时的情形。她的表演使得这部影片在1978年前南斯拉夫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另外，影片还展现了一些我党在从事地下工作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比如在蛋糕里加电报底稿，在火柴盒里藏电报密码等等，令观众大开眼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头曲《延安颂》，由歌唱家吕霁领唱。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庄严雄伟的古城。